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以及宝莲禅寺寻找打卡圣地。8月26号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基本局话九月开始特定机场员工都要打最少一针。 医疗豁免咧亦都不获接纳，咁系咪即系变咗要强制佢哋打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基本局都可以一个好大嘅机构，员工佢可能因为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咁其实系冇办法嘅。佢个工作岗位就即系未必喺机场禁区入边，基本局应该都系有深思熟虑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25日，政府建议修例，政务司司长若认为电影不利国安，可撤销上映。 律师会改选，被视为专业派五名参选人胜出。 东京残奥开幕，香港代表团由任国芬及许家俊持旗进场。 七国领袖促塔利班保证月底限期过后，撤离人士可安全通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2021年8月25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啊，我是萧乐文啊，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寻日啊，政府就话建议修例，就是有关于一个电影检查条例嘅。咁啊，最特别咧就系讲到话明文规定咧，电影检查员咧系要考虑影片入边咧有冇一啲不利国家安全嘅内容，亦都提到啦，会赋权政务司司长可以针对不利国家安全而又咧已经上映嘅电影咧，都可以指示电影检查监督咧系去撤销一啲已经发出咗嘅准许证嘅。上映一个影片之前都要送去咧，俾电影检查监督咧，系再派一啲检查员咧核准嗰套片咧可唔可以上映嘅。咁就话啦，若果监督认为咧影片咧系上映可能系不利于国家安全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可以延长电影检查员咧就住嗰部电影咧做决定咧嘅一啲时限嘅，每次唔多过28日，但系亦都冇讲到话系有冇限住几多次要决定嘅。嗱，今次呢个草案嘅字眼咧，同之前修订指引有些不同，因为6月的时候政府当时就讲到说是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电影就不准上映，而昨天用的字眼就是说是不利于国家安全。见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记者会上的回应都讲到说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今次政府修例这个做法呢？而且在见到文件那里都说是为了更加好地履行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的。但另一方面见到有一些业界都提到就说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电影业界的创作自由，限制上面又会不会多了呢？转头回来我们都会请不同的嘉宾去跟我们谈的。就着这个议题，我们现在先同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就有浸大传理及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早晨。 早晨， 吴国坤。头先就讲到今次呢个修例嘅一啲重点啦。咁其中就讲到呢一个叫做话电影检查员要考虑影片有冇一啲不利国家安全嘅内容。嗱，就咁睇咧，寻日嘅修例，我相信你都有留意公布嘅内容啦。同喺六月嘅时候，政府话咧修订电影检查员嗰个指引去比咧，两者嗰个分别大唔大咧？或者边一个系？你自己看下去哪一个影响大一点 呢？当然是刚刚加了下去这个不利呢，就可以说是一个加辣，落重辣的一个讲法。因为不利是一个更加广泛的诠释。如果你之前六月那个是危害，可能就是说电影里面要很直接有一些可能是政治的信息啊，或者一些直接的很严厉的批评的信息，咁先至话是可以话危害啦。咁如果不利咧，就会是一个即系更加暧昧同埋广泛嘅。咁即系话电影审查员可能会更加小心去审查一套电影吓。咁咩叫不利咧？我谂即系呢个红线系相当模糊咯吓。咁系啦。 但你自己點覺得不利個紅線所謂相當模糊？對於一個即係電影嘅創作人員嚟講啦，要去符合到唔好有一啲不利嘅元素喺個創作上面會有可能會佢哋會點咧？喺過程上面又有啲咩影響咧？呢個又？ 哦，我諗咁樣啦，因為以前我哋諗一啲電影，可能一啲比較諷刺嘅嚇，即係好多人都會舉出即係以前嘅或者國產007嚇，小姐你好嘢咁呢啲，即係都係一啲可能諷刺一啲官員嘅貪污啊，或者係比較嘅等等啦嚇。咁呢方面當然唔算係話好直接危害即係安全啦。咁但係你話不利可唔可以咧成立咧？咁呢個真係要睇。檢查員嚇、或者有關方面係點樣去詮釋啊？咁如果你業界佢點樣去回應呢樣嘢咧？我相信即係作為一個電影創作人啦，咁當然即係要繼續去生存嘅時候咧，都會諗好多方法去即係盡量避開呢個紅線而同時係製作一啲即係有嘅仍然有社會意義嘅電影啦嚇。咁、我相信可能即係呢方面會唔會係一方面可能走向即係比較真係娛樂大眾化嘅。喜劇啊，或者係都市愛情喜劇啊，第二樣嘢可能係做一啲即係文藝片啊，咁當然文藝片亦都係好有社會意義嘅咁、但係即係話相對嚟講咧，會比較安全嘅咁、或者係拍一啲即係鬼片啦、驚慄片啦、神怪片啦武俠片啦，咁但係武俠片依家即係香港嘅電影已經唔係話好支持到拍呢個嘅類型啦，咁、所以即係呢方面電影業仍然係可以。當然有好多方法去生存，不過只不過係個會更加吃力啦，同埋會即係問題係嗰條紅線嘅模糊咧，即係你問我都唔係冇辦法講得好清楚，係咪？咁、所以係可能業界同有關方面都係去需要去溝通或者去摸索，咁呢個亦都會造成一個比較即係一個即係寒蟬效應，大家會唔會係即係比較更加謹慎嚇，或者過分謹慎去做一個創作？咁當然呢個對於即係。中短期嚟講，對於嗰個創作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嚇。咁、要等長期，即係大家摸定咗究竟嗰、那個點樣去實施，或者點樣去了解嗰個條例咧。咁、呢個要一定要即係等一段時間咧，大家摸索到嗰個嘅底線喺邊度咧，先至會係即係再一步會有即係電影可以更加好啲嘅去發展咯。 OK， 嗱，各位觀眾聽眾點睇？就住政府話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其中有講到咧，就話電影檢查員咧要考慮一啲影片咧係有冇不利國家安全嘅內容啊，喺佢哋做一啲嘅核准嘅時候，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頭先係繼續同阿吳國坤傾啊，吳國坤咧就係浸大傳理及電影學院副教授啦，講到佢就話可能喺電影嘅創作上面都有一啲嘅影響啊，咁係咪即係意味住日後可能某一啲嘅片種或者一啲政治嘅信息都好難喺電影嗰度好明顯咁講出嚟，或者用一啲唔同嘅手法講啊？又或者片種上面，因為今次咧都有啲人話啊，係咪都同紀錄片係有關係咧？今次呢個條例，你覺得修例係咪都針對紀錄片咧？其實 絕對係嘅嚇，因為嗱，我哋有可以話即係簡單嚟講分兩類，一個係商業電影係咪？一個係非商業嘅，或者近呢十零二十年咧比較蓬勃嘅一啲所謂獨立電影製作，亦都當然亦都有劇情片，亦都有好多嘅紀錄片啦。咁、其中紀錄片當然有好一部分啦，係即係針對或者係記錄即係以往一啲嘅小事啊，或者一啲比較好激，即係好明顯嘅政治議題，或者批判即係政府嘅一啲電影嘅嚇啊，咁或者表露民間嘅一啲情緒啊等等嘅紀錄片嚇。咁、呢方面當然我相信喺國安法落咗嚟呢個電檢條例裏面，其實已經個空間係好細嘅嚇，已經相當細噶啦。咁依家今次呢個再修訂，其實係再加多一重即係關卡啦，係嘛？即係再加上話，即係就算攞到放映證之後咧，其實司長可以因應當即係出嚟嘅反應而覺得呢套電影仍然有不利國家安全嘅，亦都可以係去禁制。而呢個禁制係牽涉到係即係所有嘅公共嘅場域啦，以及非商業嘅場域，甚至係即係製作。如果冇理解冇記錯咧，就係製作即係光碟啊等等任何嘅方式去儲存或者傳播咧，都係可以係違法。咁我諗呢個相信係一個幾重大嘅打擊，而且明顯似乎呢個法例係 比較針對性係呢一方面添，我相信。嗯、 理論上對於即係商業片又好，對於獨立電影又好啦，今次呢個修例係咪喺呢兩類電影個影響層面，你覺得都有啲唔同？ 有啲唔同，但係同樣都有一個比較比較即係中短期嚟講會有少少會有一個相對大嘅負面嘅。如果係針對呢、這個獨立電影咧，相信大家拍嘅時候可能又要更加去小心啦，咁、即係不能觸碰一啲係比較敏感嘅題材。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冇空間嘅，即係有好多其實譬如話關於即係弱勢社群啊，或者關於一啲社會議題啊等等，好多都係有好多嘅題材，或者係一啲個人嘅故事啊等等，呢啲係獨立電影都仲可以製作，甚至可以攞到即係準影證呢方面啊，可以放映嘅嚇。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係話針對一啲社會嘅比較好明顯嘅社會事件，以一啲記錄呢方面嘅歷史嘅咧，可能就會相對嚟講，我相信係個流傳嘅空間會大，可能會即係要喺本地未必可以咁容易去放映主傳播，咁相信係要係即係走去外國嘅影展啊，或者外國嘅渠道咯。 OK， 好啊，唔該曬吳國坤，同你傾到呢度。吳國坤咧就係浸大傳理及電影學院副教授嚟嘅。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政府就建議係修例啦，有關於呢個電影檢查條例，頭先都講到啦。其中一點咧就係話電影檢查員咧要考慮影片咧有冇一啲不利國家安全嘅內容。又繼續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喺電話旁邊嘅有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早晨。 系早晨， 早晨马逢国，点睇寻日政府公布呢一个嘅修例啊？作为业界嘅议员， 我觉得佢只系将前一个阶段政府曾经公布，即系话发一个指引咧，俾一啲电影检查员咧，要佢哋注意，即系话有一啲内容咧，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嘅，咁系要呢个检查员咧去即系、就是、去审视啦，咁样。咁今一次咧，我相信只系將呢一個指引咧，更加準確咁係將佢用立法嘅形式確定咗落嚟啦。咁另外亦都調整咗少少，就譬如話加重咗嗰個違反呢個電檢條例嗰個罰則啦。咁主要就係呢兩方面，同埋授予一個即係局長咧權力，係可以將一個電影咧即係 hold 住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呢個係嗰幾個唔同嘅分別咯。 你自己點理解？因為尋日都提到話不利國家安全啦，呢個個字眼啦。因為同之前六月咧就修訂咗電影檢查員嗰個指引咧，就用到話係危害國家安全嘅。你覺得兩者有冇咩分別啊？今次 其實嗰個分別就唔大嘅，即係只不過係呢一次就係立法啦，即係正式用法例去確定啦。咁同埋個罰則係有所更改啦。咁如果嚴格嚟講咧，即、就、係、是、我自己睇法咧，既然嗰個國家安全法已經係立咗啦，咁呢個係一個法例嚟嘅，咁係所有人都要遵守嘅。咁同樣咧，即、就、係、是、電影都係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嘅一個部分啦。咁我覺得每一個市民咧，其實都應該有呢個責任，就係維護國家安全嘅。咁包括你作為一個電影，無論係創作人也好，經營者也好咧，都同樣要遵守啦。咁而今一次咧，即係如果用法例去定咗咧，咁反而我覺得係有一個明確的準則，一個電影如果能夠經過審查通過了咧，咁、大家都豁免咗嗰個責任嘅，即係唔需要再承擔責任嘅，呢個係電影係可以放嘅。咁呢個咧，其實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都係俾咗大家一啲保障嘅嚇，就唔係話我做咗我都唔知道會唔會違反呢個國家安全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當然咧，即係有人會睇成咧就會多咗一啲即係所謂管制啦。但係從另一個方面咧，我都係明確咗。嗰、那個大家嗰個責任嘅，咁、 okay. 只要你係電影即係審查通過咧、你放映係冇問題嘅，咁、就如果只要大家遵守嗰個法例咧，就一定會放，即係、就是、違反嗰個所謂國家安全呢樣嘢咯。 但係頭先我個問到就係話，即、就、係、是、所謂不利，就咁從個字面去理解不利，可能仲闊過危害，或者可能某一啲嘢嘅存在已經係不利，但係佢可能冇做任何嘢去危害噶嘛。咁今次呢一個嘅字眼究竟係清唔清晰嘅咧？因為尋日好多記者都有問到啦，會唔會有一啲嘅劇情或者有啲對白有啲片種就日後都未必可以做噶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尋日都有人問到一啲刺殺政要嘅劇情啊，又或者啊。 舉個例子，譬如涉及到警方的，如果一些劇情講到是有警方人員貪污的，這些又會不會是涉及一些國家安全呢？日後在個電影那裡又是不是不可以再做這些呢？ 這個你問我，我定不到的，我也 不是那個審查員啦，我也都冇唔掌握去即係審查嗰個準則嗰個標準尺度喺邊度啦。咁呢一啲咁嘅演繹咧，我覺得將來咧，即係如果有爭議嘅時候，一係你就去譬如一個電影即係審查唔通過，咁你咪可以去上訴咯。上訴唔得，咁你仲睇下有冇其他個方法啦，譬如話包括司法覆核啊，尋求一啲其他方面去解決啦。咁呢個我就唔應該喺而家就去作一個即係假設或者判斷嘅。 明白。 咁呢個係一個方面啦。咁另外一個咧，其實除咗話即係所以將來可能出現禁影嘅情況，咁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方法嘛。譬如話你覺得有問題，咁係咪可以提出大家可以即係商討？譬如話做一啲詞語嘅刪剪啊、對白嘅刪剪啊，或者係一啲場景嘅刪剪啊，去調整啊，係咪就係符合到翻嗰、那個即係？唔危害國家安全或者唔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咧，咁呢個我覺得仍然有空間嘅，就唔係話即係一刀切嘅。咁所以呢啲咧，即係有待將來探討，同埋嗰個正式嘅法例出咗嚟之後，睇咗個文本，再喺譬如話立法會審議嘅時候咧，我都會將大家嗰個關注咧係反映，然睇下政府咧去做一個回應，咁先至去喺法例通過之前咧，將呢啲所有問題釐清咗，先至去通過。 明白。啊，馬逢國議員，因為頭先都有我睇到好多報道，啲業界好多擔憂啦，就覺得好似都唔係好清晰啦。頭先問你有啲情況係咪有啲情節啊，或者對白係唔講得，咁可能你都未必咁清楚即刻講到。其實對於業界嚟講，可能真係好難判斷邊一啲嘢係可以日後做，邊啲係唔可以講。咁呢個係咪直接係影響到個創作自由呢？ 我相信就唔會嘅，你咪照樣做咯。即係如果你覺得嗰啲係冇問題，大家對嗰個尺度可能理解都可能會有唔同，會就即係所以有出入啦。咁你照做咗冇問題㗎。咁如果出咗嚟點檢查嘅時候覺得有問題，咁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就可以刪剪啦，或者係可以即係更改啦。咁電影嚟講咧，任何時候你都有一個所謂剪接嘅程序㗎嘛。咁呢度係可以做好多嘅調節嘅。咁另外一個，如果話嗰個判斷係成個電影都有問題咧，咁、那個問題就比較嚴重啦。咁最好話成個戲都唔可以發啦。咁嘅情況咧，就即係當然最受影響嘅就唔係嗰個創作人，佢只不過個創作冇辦法見到嗰、那個即係同社會見面啫，唔可以發表啫。真正受影響嘅就係嗰個投資者，因為投資者咧就會可以講係就會蒙受損失啦。咁呢個就係嗰個電影商啊或者發行商。要面對的問題，就不是那個創作人的問題咯。 咁呢個影響又點睇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即係可能投放完資源剪完之後，可能有啲劇情好似你咁講要改，咁又要剪個或者上映無期嘅時候，都影響成個投資噶嘛。 上映無期就即係等於成個電影有問題啦。其他嗰啲都唔係上映無期嘅，即係就算按翻，因為實上個電檢條例咧，就之前咧過去嗰幾十年都有幾次翻剪嘅。咁我喺佢最第一次翻剪。前咧，即係嗰個修整修例之前咧，我都曾經係從事電影工作啦。咁嗰陣時，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咪進行一啲刪剪，咁係可以解決到問題㗎。咁如果你話成個電影都有問題嘅時候，呢、這個就係個投資者問題啦。即係你喺投資一個電影之前，你去研判呢個電影會唔會有問題咧？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大嘅問題嚟嘅。作為一個投資者咧，你應該係充分去考慮㗎嘛，去思考㗎嘛，你有睇咗劇本㗎嘛。 Okay. 你對嗰個創作人亦都有一個充分嘅認知，你先去投資噶嘛。咁所以呢個風險咧，就係喺嗰個投資人嘅身上嘅。咁喺嗰度佢應該已經要考慮嘅，就唔係話我拍咗個電影之後，去搏啦。咁呢個我覺得唔係一個正常嘅投資嘅態度咯。 另一點頭先阿馬逢國咧都提到話，可以有個上訴啦。咁其實而家法例下咧都有一個叫上訴機制嘅，就係如果唔同意送審電影所即係作出嗰個決定咧，可以透過一個叫做審核委員會（括弧）電影檢查去做上訴嘅，但今次修例咧就話因為涉及到國家安全事務啦，就唔需要審核委員會去處理嘅，係咪換句話其實冇咗一個上訴機制㗎啦？ 呢、這個我都要睇翻個最具體法例，我先可以講啦嚇，即係係咪好似你啱啱講嗰種情況咧？我而家係唔掌握嘅嚇。 但如果真係好似我咁講，冇咗一個上訴機制，對於業界嚟講嘅影響又大唔大咧？係咪每次就可能啦？即係可能涉及啲劇情、 這個、 有影響就要司法覆核咁。 我唔知道佢嗰個程序係點啊。咁我留意到咧，佢有一個就話，如果局長咧覺得佢係有呢方面嘅問題，佢可以延長嗰、那個即係嗰個期限噶嘛。即係可以，即係咁延長咗呢個期限之間，佢會唔會係有一啲工作要做咧？譬如話，佢會唔會徵詢嗰、那個

撤离人士可安全通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呢个电影检查条例草案嘅修订啊，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D1，18723D1。头先有一啲嘅人士都讲到话啊，可能系会影响到创作自由，日后睇嘅电影啊嘅一啲片种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咧？你自己点睇咧？咁同时都讲到话今次修例咧可以履行到国安法啦，亦都系维护到国家安全嘅责任啦。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D1。头先讲到呢一次嘅修例咧，除咗就话规定电影检查员啦，要考虑啲影片咧系咪有不利国家安全嘅内容之外咧，亦都提到啊，若果系唔同意去送审电影，作出一啲原有决定嗰阵咧，过往都可以通过一个叫审核委员会去提出上诉嘅。咁而家就话因为呢一个嘅委员会成员系唔会处理涉及国家安全嘅判断啊。咁究竟上诉嗰个机制仲存唔存在咧？咁呢个都要再进一步再了解翻。咁另外咧，寻日咧亦都有记者问到，因为政务司司长而家就话咧喺修例之后咧系有权针对一啲不利国家安全而又已经上映嘅电影咧，系指示电影检查监督咧去撤销一啲已经发出嘅核准证。咁有记者都问到啦，撤销呢啲核准证嘅时候系包括有冇一啲系几耐嘅戏啊等等。咁亦都讲到咧，政府方面亦都提到咧，就话有关方面呢一啲嘅影碟咧都系唔可以出售或者发行嘅。如果系已经撤销咗一啲嘅核准证明书，就唔系净系讲电影，讲紧影碟都系包埋喺入边嘅。继续讲下你嘅睇法，18723D1，18723D1。电话旁边就有资深电影导演张婉婷，早晨。 Hey， 早晨， 萧乐 文。 早晨，张婉婷。昨日都这个电影检查条例的草案啦，头先都讲到一啲嘅重点啦。你自己睇听到话最新呢一个嘅修订内容，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 其实由六月开始咧，咁佢电影条例有个指引啦，去到昨日嗰个话要修订，正式修订啦，要上立法会，我哋业界都好多问号嘅，咁。我哋其實都同政府開過會嘅，就即係主要都係問一下，即係呢啲得唔得，嗰啲得唔得咁啊？咁當然即係而家係未有案例，大家都即係連政府都講唔出一個即係肯定嘅答案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譬如我哋都問過，譬如表姐你好嘢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諷刺喜劇得唔得？咁我得到嘅信息就係佢最近都再送過一次檢嘅，就係、是、好似加一條俾盲人聽嗰啲叫做導賞嘅聲帶啦，就再要送審，咁就話通過咗嘅。咁但係呢啲個別案例，我哋都係無從知曉，同埋即係未來會點，我哋都係心裏沒有數啦。 我想知整體你哋頭先話好多問號啊，你哋啲問號係最主要係嚟自邊度咧？邊啲位你覺得唔清楚，想搞清楚多啲嘅咧？係。 其实即我哋喺业界嗰啲，即系正式上院线嗰啲咧，其实我觉得即系真系，我唔觉得有人想危害国家安全嘅意图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要打击呢啲咁嘅，即系或者你要去佢一系列嘅措施咧，即系令我哋好担忧嘅。因为其实独立制片或者独立电影，他们即根本不用上院线的嘛，他们有很多渠道去发行的。但 而打击的最重要就是那个要真的正式上院线而需要有一个上映证那些电影。现在他好像说他的审批，如果他觉得你有问题的，他可以延长每次28日。 没错。 那每次有几多次呢？那又好震惊。因为以前是规定它是有一个限期，一定要给个答案你的。那以前也都可以上诉。上诉呢它的规定呢就是在它在政府话了你有哪些不得的时候呢，或者你不服从它的决定，你可以28日之内上诉。那也都呢它一定要最迟35日呢一定要开一个上诉委员会，俾你可以，如果你想，你可以亲自出席，咁样同大家倾谈，即系睇下有冇达到共识咁样啦。咁而家咧就冇咗呢个上诉，即系佢而家如果你真系涉及 國家安全咧，佢個政務司司長可以撤銷你個上映，咁上訴委員會就唔會處理呢啲嘢噶嘛。咁佢話你可以做司法覆核，但係司法覆核係無了期搞好咯，即係呢個係，即係你通常我哋嗰啲譬如商業電影啊、主流電影咧，佢係有個影期噶嘛，即係同戲院咧就已經book 咗一啲影期，咁你就一定會錯過咗嗰個影期嘅。即係如果而家要延長個審批嘅時間，同埋即係個上訴亦都要司法覆核，咁就已經係會錯過咗影期，咁嗰套戲就唔知跌無了期地等啦咁樣。 呢、這個影響係咩咧？即係令到成個戲等唔到，即係可能令到個投資失咗預算啦。定係你頭先嗱呢個就涉過兩個層面，第一就係你頭先講到話上訴嗰個問題啦。第二就係、是因為嗰、那個檢查員嗰、那個檢查嘅時限咧，亦都話每次最多每次唔多過28日，但就冇講過幾多次啦。呢、這個亦都可能係涉及到嗰、那個審核個電影係咪可以上映嗰個時間。呢兩方面係咪都有機會？你覺得作為業界都驚話啊個上映個時間會去到幾長咧？會唔會未必是你原本預算的時間呢，咁如果遲咗啦，有幾大影響呢？這個可唔可以講一講？ 其實遲咗係影響好大嘅，因為平時我哋如果送檢咧，我哋多數一個月一定出翻嚟噶啦，一定可以批曬啲嘢噶啦。咁所以通常我哋拍戲即係最後三分鐘，我哋都死即係、就是、死嚟噶嘛，即係話。即係做緊後期啊，咁樣你知冇咁快可以將個成個片俾你睇嘅。咁樣我哋預一個月送審咧，都已經係好寬鬆啦。咁我哋有啲係有啲檔期，即係你如果 miss 咗嗰個檔期咧，你下一個檔期唔知係幾時嘅。係。咁就 hold 住曬個投資者嗰啲能量啦、或者你本來有個好好嘅檔期，暑假或者係聖誕節啊，或者係新年啊嗰啲，咁就真係不用錯過噶嘛嗰啲檔期。咁就唔好講檔期啦，就算你話冇檔期，係我呢套戲就繼續喺呢個審批嘅循環嗰度，不知何時可以出翻嚟。咁係啲係令我哋好憂慮嘅。 頭先同阿馬逢國議員傾咧，佢都講到投資者嘅責任，即係譬如佢講到係咪投資一套戲，佢應該都了解清楚成套戲嘅來龍去脈啦。咁如果到最後真係可能即係上映唔到，或者唔知幾時上映而導致有啲嘅損失，這個係咪其實係咪投資者都有責任咧？你覺得？ 咁我諗投資者好審慎嘅啫，其實香港啲投資者佢唔會話特登去整一個有啲危害國家安全嘅意圖嘅戲嘅，咁佢哋即係佢哋會唔會投資呢個，佢仲審慎過曬我哋創作人啦。咁所以佢哋肯投資嘅嘢都通常好安全嘅，我話俾你聽。 但今次呢次修例，你覺得對於投資者日後投資嘅信心嚟講有幾大影響咧？ 佢哋會好小心投資咯，但係佢哋向來都好小心嘅。反而譬如好似電影導演會，我哋嘅會員就會即係、就是、對於創作嗰方面有啲憂慮啦。即係話即係有時你因為而家冇一個案例喺度依從啊嘛，所以大家都唔知道邊啲會觸及呢個紅線，所以就真係要睇。 OK， 大家都唔知道即係。將來出嚟係會點樣？ 頭先我同阿學者阿吳國坤傾咧，佢就話可能都日後有啲片種咧，都未必太多人係即係投資又或者創作啊咁，就可能去翻一啲即係都市愛情片呢一類，即係相對安全啲嘅片種。你自己預計修例之後，會唔會喺一啲電影創作或者喺片種上面都會有一啲限制或者唔同咧？ 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導演咧。我觉得自由喺个心中嘅，即系话我自己我就唔会将一条红线摆喺个心里边咯，即系我会努力咁样想拍自己真系有感觉同埋觉得值得拍嘅嘢，我亦希望所有嘅创作人都系咁样谂，无论第时出嚟会唔会触犯法例啊，或者即系我其实我就唔觉得我哋即系真正去好努力去拍戏，即多数都是为了娱乐观众啊，或者自己名字啊，或者拍一些自己有感觉的戏。即这样如果是用这样的意图去拍都有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作为导演应该很有勇气这样去坚持自己的路线，还有拍一些自己觉得值得拍的东西，就在 即係雖然周遭嘅環境可能有啲好多問題，但係你唔行又點樣可以知道點樣呢？即係你點可以就自己喺度自我審查呢？即係你繼續要勇敢地行落去囉，我覺得。 嗯，但整體你覺唔覺得會多咗自我審查呢？ 即係有啲導演係唔緊要拍乜嘢都係咪？即係總之商業上可以娛樂觀眾啊，同埋賣座咁都冇緊要嘅。但如果有啲真係好想拍自己想拍嘅嘢，咪繼續拍囉，咁睇下出嚟點囉。 嗯， 即係未來未嘅嘢都未可預知嘅。咁樣政府亦都未有知道，佢未有一個案例，亦都冇一個係已經 ban 咗嘅戲，即係完全唔俾上映，而係話違反國安法嘅。咁作為一套電影，點樣真係佢係點樣會係危害國家安全呢？即係其實係好少嘅。 嗯，不過佢而家唔係直情話危害，佢今次用嘅字眼直情話不利國家安全。你自己理解有冇唔同，或者你點樣理解咩叫不利國家安全？ 真系唔识理解嘅，即、 嗯、 系我觉得，即系不利啊、危害啊呢啲咁样冚唪唥，即系字眼嚟嘅啫。即系呢个系睇下佢哋审批嘅时候，佢哋自己点样去处理啦、啊。即系希望，其实我真系希望咧，大家即系我哋电影工业同埋香港系一个创意中心呢一个地位咧，即系唔好因为一啲咁样嘅就动摇咗咯。即系大家即系就算。即係大家啲審批員啊，或者政務司司長啊，即係應該即係考慮到我哋真係有咁嘅歷史，同埋我哋有咁嘅創作嘅地位喺呢個東南亞，即係繼續去 support 我哋、即係唔好。即就算有啲咁嘅法例， okay. 即系睇下你執法系点样嘅咧。 嗯，我想问咧，过往其实譬如一套片咧，即系检察员觉得有啲嘢要改或者要删改，系咪就系、是、删改完之后就直接系可以即系俾佢哋睇再去嘅？即系呢个就系咪叫做上诉机制？你自己觉得系咪日后就咁听落啦？寻日嘅公布嗰个资讯啦，系咪就未必再可以咁样做，定系点咧？以你了解， 佢其實啲上訴機制向來都有嘅，不過就即係其實都好少，因為以前咧係佢評級嘅啫嘛，即係評級二A 二 B 嗰啲，咁樣佢如果你佢評你三級，你咪剪咁啲即係嗰啲咩色情啊、暴力嗰啲嘢啦。因為以前冇呢個國安法咧，所以就好簡單嘅上訴機制係有嘅呢個上訴機制，但係就好少我哋真係要去上訴嘅。咁而家亦都未知道佢即係如果佢覺得你有啲咁嘅不利國家安全嘅嘢，佢點樣去處理？佢會唔會叫你整緊啲鏡頭就可以走呢？咁樣即係，但係如果佢，我諗佢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如果你覺得佢政府覺得你嘅意圖係完全係不利或者危害國家安全嘅咧，佢就完全係會撤銷咗你上映嘛，撤銷咗就由政務司司長撤銷噶嘛，咁你撤銷咗都有個上訴委員會就唔會再處理呢個上訴嘛，咁就要去到或者司法覆核，即係呢個先係令我哋覺得咁就即係冇咗上訴委員會呢樣嘢咯，即係如果真係有國家安全問題嗰啲，咁但係你要同個即起碼同個導演或者創作人傾下，即係你係咪有咁嘅意圖先？你而家咁樣講，即係嗰成樣嘢要即係俾個機會嗰、 okay. 那個製作人去、去傾去講啊，去講下自己嘅立場。 明白，即係有一個機會可以重申自己嘅立場。多謝曬你，張婉婷，同你傾到呢度。張婉婷就係資深電影導演嚟嘅，頭先講到就係、是。佢其中提到一點咧，就係、是、政務司司長咧，而家話係有權咧修例之後咧，針對一啲不利國家安全而又已經上映嘅導演咧，係指示啦，電影檢查監督咧係撤銷已經發出嘅核准證嘅。呢個就係尋日提到嘅。另外亦都講到有啲記者都問到係咪仲有上訴機制咧？咁見到尋日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都講明話喺涉及國安嘅審核決定咧，係可以循一個司法覆核嘅方法去處理嘅。先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八七二三一 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提到啊，話需要再催谷多啲，包括咧上班族咧係接種疫苗，因為佢哋咧每日都要搭交通工具啦，亦都有一啲咧需要頻密咧同人係接觸嘅，所以就話咧強烈呼籲啲僱主啊，好似要仿效好似政府咁樣咧對公務員嘅措施，就要求所有嘅員工咧係要接種疫苗，否則咧係要定期自費檢測病毒嘅，咁希望可以咧推高接種嘅數字等等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保安业商会主席何启文，早晨。 系你好，小乐文，你好。 早晨，何启文。点睇寻日特首呢个呼吁啊？作为一个企业嘅雇主，譬如你哋行业嚟讲啦，要所有员工系打晒针，否则要自费检测，咁呢个系难唔难做到咧？ 这个比较难做到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第一就我哋都一路都呼吁员工去打针嘅，咁因为我哋都系接触前线噶嘛，咁。坦白講都保障自己嘅，但係有一啲員工咧，譬如話即係平均年齡，我哋都比較大少少嘅。咁變咗有啲員工佢真係可能有身體嘅問題，可能有三高啦，咁佢未必真係適合去打，或者佢唔敢去打嘅。咁我哋面對一個壓力嘅就係話，其實依批員工如果佢要自費檢測嘅話，第一你知啦，佢哋嘅前線人員嘅人工唔係真係話好高啦，係咪？咁需要去做呢个检测，对佢哋嚟讲，个生活嘅负担都系有噶嘛。咁所以我哋其实就都好希望即系政府去考虑下啦。譬如话即系一啲员工，佢哋系如果身体状况系有问题嘅，或者系唔适合嘅，咁我哋其实会唔会建议佢俾一啲政府嘅机构去做检测呢？如果 check 过佢系真系唔适合嘅，系咪可以即系补贴翻佢哋去做检测呢样嘢呢？因为长远你真系呢条数系唔细噶嘛，系嘛？咁我哋自己商会亦都研究紧嘅，即系话同一啲医疗团体合作啦，会唔会有机会？我哋都可能去提供呢啲检测俾员工嘅。咁即系唔好话下下都要问政府啦，啱啱先？我哋自己都有责任啦。咁我哋都研究紧呢样嘢，亦都有会同啲检测公司大家夹啦，会唔会话真系大家可能俾多啲优惠我哋啲业界嘅朋友仔啦？即系假设佢真系唔适合打针嘅时候，佢要做检测，咁呢样嘢系譬如雇主同员工一齐去承担咧，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即系始终都唔系一个好嘅办法啦，啱唔啱？因为佢如果系唔适合打嘅，你夹硬要去打，咁我哋都唔可能嘅事嚟噶嘛。作为一个雇主，系咪先都唔建议啦。咁但系我哋都想保障佢哋嘅，係嘛？即係你如果去打針嘅，我哋接觸人即係人比較多咧，其實對大家雙方保障係大。咁所以我覺得要係即係政府要研究翻呢一個問題啦。因為前線員工唔係就我哋保安界先，可能你清潔啦，係嘛？物業管理啦，其實所接觸嘅人手喺香港講緊幾十萬噶嘛。咁呢批人其實有部分人可能真係可能加埋，可能真係有成十萬人係有呢個顧慮嘅喎，係嘛？咁或者佢經濟上係即係支援唔到嘅喎，係咪？我哋都要幫大家去諗一諗咧，係嘛？或者同我哋各個商會大家坐低研究一下，點樣可以做到一個 balance 咧？係咪先？即係你就算公司都未必係間公司可以承受到呢樣嘢嘅，啱唔啱啊？我哋譬如補貼呢樣嘢。是不是每一家公司承受到呢？不一定的嘛。 现在以你所知，譬如你保安行业呢，一些未打针的人士是不是都要定期做检测啦？而这些是不是都要自费？而你们譬如公司来讲，老细来讲是有做一些津贴的？ 现在就不需要的。现在这家政府其实他们都做这个即免费检测的嘛，即定期检测的。但是将来如果政府真的说一刀切我要去改变啦，咁系嘛，同公务员嗰边大家睇齐啦，咁其实呢个就好大压力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员工呢，前线员工都同返啲公司去表达返话其实好担心嗰样嘢咁样。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柜台啦可以反映下。 除咗即係话要要求所有员工去打疫苗啦，作为一个提升接种率嘅呢个目的啦，想做到，你觉得应该点做呢？作为老细应该点样可以令到员工更加愿意去打针？除咗话提供一啲医疗检查之外，有冇啲咩方法呢？有 其实呢就有好多，唔好话我哋自己公司啦，even有好多客人佢哋都好好嘅，即係一啲大集团其实佢哋都可能係聘用我哋公司嘅员工啊咁样呢，佢哋都可能俾一啲津贴出嚟嘅，即係可能1000蚊2000蚊你打完针之后两针佢会有啲奖赏出嚟嘅其实。咁 其實做緊嘅。坦白講咧，即係如果佢肯打適合打嗰班人咧，基本上打咗嘅。 嗯， 好多都打咗嘅，因為咧其實我哋自己每間公司，我哋商會裡面嘅所有嘅公司都係一樣，因為我哋其實係好前線噶嘛，譬如你訪客登記啊、送外賣啊嗰啲，全部我哋都接觸到噶嘛，係嘛？咁我哋其實員工自己都擔心，所以佢好多一早，如果佢適合佢打咗噶啦，佢唔會拖嘅嗰班人，係嘛？咁而家係講緊就係可能佢自己可能有少少壓高喎。啊，咁之前又睇過有啲新聞，即係會唔會話打完之後血壓高有影響佢自己咧，係嘛？咁佢其實係依班人我哋要照顧啫嘛。 嗯。 咁但係佢係冇事噶嘛，大家正常做嘢係好 fit 噶喎，係嘛？咁但係依個佢自己，譬如話即係依啲隱性病，我哋係唔敢講噶嘛，係嘛？即係佢自己知嘅啫嘛，係咪先？ 但隨住越嚟越多人，即係個接種率多咗啦，你覺得？在这个时候要求说所有员工去打针是不是都是一个适合的时机呢？ 时机呢就其实几时都没得讲的。因为如果他是不适合打的时候呢，就真的不适合，就不是那个时机来的。 OK， 是吗？ 好。好，唔该晒何启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启文咧就系保安业商会主席嚟嘅，头先就提到佢哋个行业啦，有一啲员工可能年龄上都比较大一啲，亦都担心健康嘅问题啦，所以有一部分都未必咧系有打到针嘅。佢都讲到话，如果真系冇打针，咁就要做一啲定期自费嘅接受一个检测嘅话咧，对于一啲员工嚟讲咧都系一个负担。呢个就系何启文头先讲到嘅一啲嘅点啊。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讲到咧就系、是、特首咧就提及话咧，即系希望咧一啲企业啊，要求所有员工咧系接种疫苗，否则就需要定期自费接受检测嘅。 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行政会议通过向立法会提交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赋权政务司司长撤销不利国家安全但已经发出的核准证明书，追溯期并没有设限。电检审核委员会无权审核涉及国安理由而作出的电检决定，如果上映不获电检批准的电影，将会提高刑罚至最高的监禁3年和罚款100万。条例草案将会在星期五刊宪，9月1日提交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成报报道。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本港不少已經在市面可以用影碟租賣的電影和影視作品，當中可能有機會觸犯港府將修訂的電影檢查條例。有出售電影 DVD 的商戶表示，由於不知道有什麼電影禁止在香港上畫，難免會影響到生意。亦都有商戶表示，依賴發行商供應的片種，提供什麼就賣什麼。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律師會昨日舉行周年大會，改選5名理事的職位，在現任理事羅章南放棄競逐連任之後，開明派和專業派哪個陣營獲勝備受關注。大會點票去到深夜12點多有結果，被視為親建制的專業派5名候選人，包括黃巧欣、陳國豪、傅家綿、袁海英和岑君毅，全數是高票當選，5個人各自取得超過3000票以上。律師會現時有20名理事，選舉過後專業派全取5席，令到理事會內親政府陣營的票數有14票，比起只是手握6票的開明派有壓倒性優勢。这个是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冠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力高，而且影响疫苗有效率，引发同病毒共存的讨论。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明报撰文指出，变种病毒令到群体免疫的幻想破灭，变成一个没办法达到的空中楼阁。本港接种率要介乎97.4%到142.9%，才可以达到免疫屏障。他说，重开边境和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前，需要确保所有适合打针的人都完成接种疫苗，到第二日全民接种完成，才能够深入讨论共存方针，否则很难深入讨论下一阶段的策略。 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移民潮波及多個專業界別，包括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消息話，醫管局下個月將會建議延長醫護退休年齡去到65歲，以挽留人手。香港護士協會主席袁志敏擔心，移民潮會令到護士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希望當局正視。預計現時正準備或者考慮移民的護士只會有增無減，整體本港護士人手將會縮減，認為延長醫護退休年齡是做總好過不做。醫管局就回覆說，十分關注公立醫院醫護人手情況，已經制定一系列的措施以吸引和挽留醫護人手。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由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主办的14-5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办。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致辞的时候强调，中央对香港政策三个不会变，呼吁香港工商界坚定信心，找住香港发展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就表示，香港有一国两制的优势，十四五规划又进一步明确香港的定位和角色，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最佳路径。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香港律师会昨晚举行理事会改选，结果五名取态持平的专业派候选人当选。社论话，对该会和整个律师行业都是好事，因为该会如果被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成员主导，有可能步大律师工会的后尘，演变成为政治组织，和政府和内地的互信关系将会受挫，失去对行业的监管角色。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的社评话，电影是感染力强的娱乐，每个时代对于电影都有政治审查，分别是尺度或宽或紧。特区政府收紧检查条例，有人认为必定会扼杀电影创作空间。社评话，冷静分析的话，可能是过滤。电影的创作空间在于灵活变通，政治气候再变，国安审查登场，港产片何去何从？仲要看本地电影人有没有强硬的生命力。信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话，十四五规划是因应外部势力变化和国家发展需要，纲领规划当中有关香港的部分。社评话，当中提到理念思想要对接，意味着香港对国家大政方针需要有感，特区政府要以更高的战略视角看待香港长远定位和发展，不能够好像交功课一样斩件式看待一些短中期的目标任务。明报社评。 經濟日報社評說，本港新冠疫苗接種勢頭略為放緩，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呼籲企業要求員工打針，否則定期自費檢測，但有行業已經表達疑慮，港府要仔細評估，要積極鼓勵市民打針，剛柔並重。社評說，全面授權新冠疫苗使用，並且進一步擴大免預約資格，相信都有助減少市民猶豫。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七贤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七贤道南去翻红磡同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骏发花园。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一带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西贡消防局，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 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最主要都系阻咗慢线，龙尾喺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三上午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是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2021年8月25日，政府建议修例，政务司司长若认为电影不利国安，可撤销上映。 律师会改选，被视为专业派五名参选人胜出。 东京残奥开幕，香港代表团由任国芬及许家俊持旗进场。 七国领袖促塔利班保证月底限期过后，撤离人士可安全通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系讲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就呼吁啲企业嘅雇主啊，就要要求咧所有员工咧系接种疫苗，否则咧就要定期系自费检测病毒嘅，咁就话系仿效对公务员嘅措施，咁就希望可以推动啦接种数字啦。你如果作为一个私人公司嘅老板，或者喺私人公司打工嘅打工仔，你又点睇咧？你自己本身又打咗针未咧？即系如果话要要求所有员工系接种，否则要自费检测嘅话，你又点睇？讲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讲到有关于咧电影检查条例，寻日就话有一个嘅针对呢一个条例有啲修例嘅内容啦。咁啊，讲到就话规定检查员咧需要考虑影片啦嘅上映会唔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应该系关于一啲旧片都有影响嘅，因为咧就其中一点就提到话赋权咧俾政务司司长，若果认为咧上映嘅影片咧系不利于国家安全咧，可以指示电影检查监督咧系撤销就住嗰个影片咧已经发出嘅核准证明书啦，以及或者系豁免证明书嘅。另外就话讲到啦，对于一啲上映未获豁免或者核准嘅电影咧，有惩罚嘅，就系最高刑罚咧提高到去监禁3年及或者是判这个罚款100万元是及或者或的。咁啊，对于这个嘅修例内容点睇？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胡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先生。 早晨你好。 咁我自己觉得呢个咁样嘅做法咧，其实都系基本上即系讲下嘅啫。 讲电影啊嘛，你讲紧系嘛？ 电影嗰方面，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都知道好多啱啱几个导演，那个导演啊，女导演都讲过佢其实触及嘅其实根本少之又少。但係我就唔係太认同佢讲嗰样嘢，就係冇理由佢唔知道点样係会触及㗎。点解即係好似你啱啱同问佢喂咁嗰个会唔会点自我审查或者点，其实自我审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㗎啦，就算做人都要㗎啦，你更何况你自己嘅行业，见贤思齐言，见不贤而内自省，系咪？呢一样嘢，咁你自己知道噶嘛？你会知道。咁我唔系咁即系明白点解佢话佢唔知道。咁攞嚟讲嘅啫，系咪？咁有呢、這个，你一定会知道点做噶。其实琴日田启文都出嚟讲咗话，我哋唔触及咪得咯，我哋根本都唔想犯法，系咪？我哋想娱乐大众噶嘛。咁你有你自己嘅理念嘅，你去。 做咯。你去做，做咗之後唔俾你上嘅，咪唔上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嗱、嗯，呢個第一，我講完啦。其實 呢 樣嘢， 但呢個影唔影響？因為頭先有啲譬如學者又好啊，業界又好啊，即係講呢個如果做完之後上唔到，呢個影響到投資者，即係投資一筆錢落去嘅。 其實投資者本身知道噶嘛。 嗯。 你本身投資者都應該知道，作為一個人，你要去 propose 一個嘢俾人，你 present 俾個投資者嘅時候，你應該話俾佢聽，嗱呢度係會咁咁咁。如果嗰個投資者係唔知道，佢會唔會懵盛盛去投資啊？應該唔會㗎。 好， 佢自己都會有好好少少質疑。第二樣嘢，我有想少俾少少嘅俾少少嘅意見俾你啦，趙樂文先生。因為其實咧，我有陣時聽你嘅節目，我好支持。一台嘅封煙節目噶、 嗯， 真嘅早晚我都，咁、 嗯、 我覺得你其實可以有少少改善嘅空間，咁你其實可以，其實有陣時我覺得你係做得好嘅，你把聲都好聽嘅，但係咧係一樣嘢，我覺得你個禮貌可能以前同而家可能爭咗少少，可能你稱呼嗰方面唔係惡意嘅，我真係唔係惡意。 Okay. 我主要提醒同埋人哋講嘉賓有陣時，我想聽翻轉頭嘅時候， 嗯、 有陣時我聽到你嗰啲咁我又聽唔到嘉賓講嘢，咁我希望你可以留意多少少呢方面嘅嘢，好唔好？唔該曬你。 明白，多謝曬胡生，多謝你嘅意見，同你傾到呢度。咁另外咧，同大家想講下有關於之前咧係。一個喺講緊七年前咧，一個嘅女醫生咧喺一個抽脂嘅療程嗰度咧，就係、是、涉及一個案件。咁啊，當時咧就係、是、涉及一個拉丁舞嘅導師啊，李嘉瑩啦。咁講佢就做一個嘅背部抽脂療程嘅。咁啊，當時幫佢做嘅一名嘅女醫生咧，係曾經講到佢係一度係離開咗手術室一段時間啦。咁啊，最終就係、是、呢位女導師咧就係、是、不治嘅。咁而呢一名嘅女醫生。亦都是被起诉误杀罪啦，咁啊最终就一致系早前话裁定误杀系罪成嘅。嗱呢一个事件咧，会令大家都关注到一啲嘅医疗嘅过程啊，或者啲外科整形手术啊嘅过程啊，嗰、那个安全嘅问题嘅。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医学会会长何超明，早晨。 系早晨，小罗文。 早晨，何超明，讲下先。而家我想知道咧，一啲有冇任何嘅法例系限制呢啲嘅医疗美容相关嘅疗程啊或者程序咧，系一定要专科医生做定系点啊？因为我见咧，系咪好似话普通科嘅医生都可以做呢一啲疗程嘅？ 系啊，香港而家即系基本上系我哋攞咗个即系内科嘅即系毕咗业之后咧。其實是規例上是沒有限制任何的醫生可以做任何 的程序的、 所以但其實我想知道普通的醫生和專科醫生做這些的療程的分別是什麼呢，或者有哪些醫學美容的療程或者程序你覺得需要真的一個專科醫生去做的？ 因為個問題其實你看回即不只是香港的，因為其實全世界你美國好英國好各方面咧，都其實冇一個一定要限制，譬如一個即係一咩手術係要咩醫生做，冇從來冇呢樣嘢嘅。其實佢哋嘅方便咧，其實係用翻嗰、那個呢、這個公眾嗰個教育，希望佢哋喺譬如做呢啲療程嗰陣時咧，自己係做多啲嘅研究。做多啲嘅審查，即係究竟你而家揾緊嗰個人幫你做嗰陣時候，究竟係唔係受到一個適當嘅訓練咁樣咯？ 嗯， 咁呢個我諗係有少少喺外邊嚟講，喺外國嚟講咧係有個情況係，即係譬如你即係地方咁大咧，你冇可能即係喺一個地細嘅，譬如一個城市嘅地方有一個全面即係專科醫生喺度。幫你做嘅，咁所以我諗係一個實際上嘅需要啦。咁另外咧，你問個分別係咩分別？其實就係在於我哋要睇一個每一樣嘅手術或者程序咧，都唔係一個單單一個係個技術嘅方面咯。因為你係要比較全面嘅評估，即係又係需唔需要做點樣做，有咩其他嘅方法做咗之後，究竟有啲咩問題可以出現？而出現啲問題之後咧，你個醫生可唔可以幫你跟進、幫你治療？即係呢啲其實是一個全盤嘅考慮咯。 咁所以你就唔可以就係就咁去講話 ，OK， 我哋譬如教你啊，你就係識炒餸嘅啫，咁你炒餸就點啦，係咪？咁但係其他好多嘢，你材料嘅方面啊，你譬如調味嘅方面啊，你好多啲即係好多唔同嘅嘢，你係要兼顧噶嘛。咁所以就唔係話，即係你想做咗皮用，你走咗去好多人問啲話，喂，你攞個接人棚嘅攞咗咪得啦？咁樣其實就唔係真係咁簡單啦，我覺得。 嗯，但我想知道譬如普通科醫生做呢一啲嘅醫學美容嘅程序咧，其實佢哋本身嘅訓練係有冇針對呢一樣嘢，定係佢哋自己都要譬如去外國自己做接受一啲嘅訓練？因為譬如作為消費者，我唔識得分嘅，因為呢個醫生究竟佢有冇能力係做到某一啲嘅醫學美容嘅療程？而家法例有冇規管佢哋一定要達到某一個水平咁樣？ 冇嘅，冇嘅，呢個冇。嗱，因為而家嚟講。嗱，即係如果喺啲，譬如係啲比較這個衛生署認為係比較係高危嘅療程啦嘅手術，咁佢有一個規管嘅，你就啱啱最近過咗個私營嗰個醫療嗰、那個那個規例啦，咁嗰邊咗嗰啲就限制咗，政府就限制咗呢啲咁嘅程序，只可以喺一啲特別嘅醫療嘅地方去做。 嗯， 咁。跟住咧，佢就有一個中間有一個即係、就是、個 director 有一個主管啦。個主管就要即係佢自己審查，佢喺佢嗰度做嗰啲人究竟有冇受到呢個嘅即係訓練係咪適當？咁變咗嗰個主管咧就即係差唔多負曬全責噶啦。 嗯。 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責任嚟嘅。咁變咗喺嗰度嚟到把關咯。咁但係你譬如話係其他啲佢冇規入去。規範入去係啲高危嘅療程，咁嗰啲你嚟講咧，其實就係冇嗰個規管噶啦。 Mm-hmm. 即係你其實真係可以好 free 咁啲人可以去做。咁當然另外一個關卡就係當你有咩任何嘅唔適當嘅效果出咗之後，即係個醫務委員會佢係有一個責任去，如果有人投訴嘅話，佢就會去睇呢件事啦。咁譬如佢會審查你究竟你有冇你經驗點樣啊？你受嘅訓練係點啊？咁嗰啲嚟講，醫委會有佢自己本身嘅一個嘅判斷喺裏邊。 嗯，我見咧，因為醫學美容事故之後咧，都成立咗一個叫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嘅。當時就話建議有幾類嘅程序咧，就係由註冊醫生咧同埋牙醫去做嘅，即係包括就話一啲注射嘅程序啊，一啲以機械或者化學方法咧，就喺一啲皮膚表層以下做一啲皮膚剝脫啦。其實呢一類係咪針對到而家嗰個問題咧？即係你覺得呢幾類係夠唔夠咧？其實 嗱，佢針對咗就即係俾嗰張個醫療程序同埋美容嘅程序就分開咗。咁、 嗯、 醫療即係變咗咧，變咗係有啲係一定要醫生處理。就區分，譬如有啲譬如喺美容院，佢哋會有啲譬如佢哋做嗰啲嘅彩光啊、激光啊，佢哋都有做嘅。 嗯。 或者係啲皮膚嘅治療嘅過程嚟做，咁變咗就嗰啲就區分咗醫療程序就係啲醫生做。咁、 嗯、 但喺醫生裏面嚟講咧，佢仲未即跟住就冇再要再分咧，就係咩人可以做咩嘢。 嗯， 咁佢喺政府度咧冇，佢哋就用咗一個設施嗰個嘅嚟做一個規範。 嗯， 就唔係咩人可以做乜嘢嘅手術。咁呢個係即大家嘅用嘅方法係唔同。 Okay.另外啦，就住醫療儀器去用嗰個人啊，就有啲而家個草案就係話會即係管一啲機器即係使唔使註冊啊嗰啲，但係就冇講話究竟個機器係咪要醫生用啊，或者咩人去用嘅咧？呢、這、一個嗰個風險，你覺得你點睇？作為醫生 啊，呢個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其實我哋知道有多、嗯、即係第一，所有醫療嘅機嘅嗰啲嘅嘢咧，而家基本上。是那個規管是不是很夠的，即是所有的機器那裡。那就其實卡住是在即譬如好啲激光強那些激光那裡，是即大家即是業界啊美容業界即有個不同的意見。 嗯、 我們其實想是所有東西都規範的，但是就現在來講是未達成一個即是共識在裡面。 嗯、 因為我們看法，因為其實有些機器呢譬如有些好強嗰啲嘅激光，基本上係個傷害性係好高嘅，我哋係需要規管嘅。 嗯， okay. 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嗰個機本身係 雖然你話 OK， 你用咗個機可能用嚟做啲好簡單嘅嘢，但嗰個機本身係個殺傷力係好強。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啊，何超明。何超明咧就係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會長嚟嘅。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關於道道喺今日嘅寫作界，佢嘅筆幾乎係為飲食文化而寫啦。呢啲文藝嘅食經，成為我哋呢位昔日嘅文青嘅寫作歸宿，呢個又點能夠預料得到呢？想唔到嘅就係《給孩子的港台散文》呢本書，精選咗佢一啲散文，有三篇，三篇中談飲食嘅就佔咗兩篇。不過咁，我總係眷戀佢喺文青歲月嘅抒情散文，其中有兩篇堪稱代表作，一篇呢個名叫做《陽光陽光》。写一种失恋的味道，另一篇就是在墓地里面缅怀他逝去的亲人，读之感受良多，而文字之清丽亦都叫人印象难忘。当年我将《阳光阳光》这篇散文同亦舒当时仲未成名的时候的散文《落花满年闲不倦》一并列为当年佳作。 失恋是什么味道呢？道道这样讲，痛苦是没有的，用痛苦这个字眼来形容爱情的人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自作自受。爱情是温柔的，温柔的快乐和温柔的哀愁，甚至伤害亦都是一种温柔。而今一切冷却了，仍为寒烟缕缕散向远处。到底唔好将你，我仲系要过日子，而且过得仲唔系好差，你亦都一定过得不坏。忘掉咗我，定系正在忘记？忘记忘记，一定要忘记，否则咁样回头望住过去系会死噶。 道道嘅抒情手法真系独一无二啊！失恋之下嘅佢点样过日子呢？ 你走咗之后，我咁样作。不快乐的日子在日历上用蓝笔圈上，快乐的日子用红笔圈住。于是在每天的终结，我问自己快乐，回答是一个蓝圈。 嗱，咁样的文采，咁样的矛盾的思维，嚟处理佢自己的失恋，读之真系有淡淡的哀愁，但又不至于哀伤。道道写情真系有佢嘅独特嘅地方啊！如果我是编书的人，一定会出一本《道道的抒怀散文结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团队在报章撰文表示，新冠病毒不会好像2003年 SARS 冠状病毒那会完全消失，反而会好像其他人类冠状病毒达到群体免疫力平衡之后，长期和人类和谐共存。團隊說，新冠變種病毒的出現顯示第一代疫苗未臻完善，讓群體免疫幻想破滅。不過團隊強調，疫苗是現階段最實在、最能夠終結這場世紀疫症的武器，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疫苗。團隊建議採取措施減低風險，包括已完成接種疫苗和血清抗體呈陽性的入境者可以隔日檢測病毒，作為放寬隔離期限，參加大型聚會或卸除口罩的活動，例如宴會、健身和中學面授課堂等室內活動，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海关今个月采取代号“截击者”的执法行动，侦破一宗怀疑清洗黑钱个案。 涉及金额大约1亿7000万，拘捕五名男子。海关话是首次侦破跨境车司机协助进行洗黑钱活动的案件。被捕人士由40至43岁，包括3名跨境车司机和2名找换店负责人。海关稍后举行记者会交代案情。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4宗本土病例，2宗位於上海、江蘇和雲南各1宗，其餘16宗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雲南、上海、廣東、天津等地方確診。內地至今一共有94,707人染病，過去一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內地新增1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召開阿富汗問題特別會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批評塔利班侵犯人權，又說塔利班如何對待婦女和女童將會是紅線。根據理事會其後通過決議，巴切萊特將在9至10月的會議上匯報阿富汗局勢和塔利班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並在明年3月提交更詳盡的書面報告。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陳旭就批評美英等國家打著民主人權旗號，對主權國家進行軍事干涉，在阿富汗侵犯人權，必定追究。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天氣酷熱，隨後2-3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905點，升182點，成交金額144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11點，跌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633點，跌30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腾讯控股487.4升15.4，美团235蚊升13.2，阿里巴巴170.4升3.，阿里巴巴系170.5升4蚊，京东集团298.6升18.6，李宁95.55跌2毫，中国平安63.5跌7毫，盈富基金26.48升2.4，安踏体育164.1跌7.1，港交所498.4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日經平均指數報27,813點，升81點。港金現價報16,680蚊，跌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6.64美元，卖出1,79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2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去到骏发花园。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骏发花园。

程序，高压氧气治疗同埋漂牙等等。咁有关嘅建议咧，已经喺2013年11月啦，系获得咧督导委员会接纳噶。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医疗仪器嘅方面嘅，咁佢就回复都提到话，香港目前咧系并冇法例规管医疗仪器咧嘅制造啦、进口、出口同埋销售嘅。咁话卫生署咧现正进行自愿性嘅医疗仪器行政管理制度，藉以提高咧公众认识医疗仪器嘅安全嘅重要性啦，以及为长远嘅立法規管鋪路。喺呢個行政管理嘅制度之下咧，所有列入去列表嘅產品咧，都必須係符合有關安全啦、性能啦、品質啦嘅方面嘅標準嘅。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議題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咧，即係好多學校咧都喺疫情之下咧要停課咗一段時間啦，亦都冇得上面授課啦。嚟緊開學啦，教育局就話咧會公布喺九月新學年咧就維持呢個半日面授嘅安排。其實啲學生點諗嘅咧？咁耐一段時間都之前都冇得上呢一個嘅面授課啦。有一部分嘅學生如果要上翻嘅時候，咁佢哋又習唔習慣咧？或者成個即係翻學嗰個方式啊，嗰啲課外活動等等啊，佢哋又有啲咩諗法嘅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有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徐小曼，我想問一下你哋係咪做過一個調查？今次係主要問學生定係問埋家長噶？係主要係咪針對開學佢哋一啲嘅諗法嘅咧都？ 啊，冇錯，我哋做咗一個嘅，做咗兩個調查，其實真係一個係針對學生啦，另一個就針對家長嘅。最主要都係就住嚟緊即將開學啦，開學前一啲嘅學生就有啲適應上嘅考慮啦。第二都即係剛才提到公共衛生，即係都係鼓勵緊打疫苗啦，政府。咁究竟佢哋嗰個接種嘅意願又係點咧？都係我哋今次個調查嘅目的之一咯。 嗯，簡單講下先，家長同學生對於接種疫苗嘅意願有冇唔同到啊？其實 都有啲分別嘅。咁相對嚟講，家長咧就比較願意仔女去接種呢個疫苗嘅接種率係高啲嘅，有60%家長都願意俾仔女去接種。但如果問翻學生自己嘅意願咧，就大概係40%到咯。咁有少少差別嘅。 嗱，我見家長嗰方面睇啦，佢話60%係願意俾仔女打，佢就話80%係話自己已經打咗，即係佢好似。家長自己願意打的比率都高過俾仔女打咁樣，有冇原因喺度睇到嘅呢個？ 都睇到嘅，咁始終家長成年人同埋即係可以俾即係18歲以上人士接種都已經大半年時間啦。咁可以開放到12歲咧，都只係比較短啲嘅時間，2個月到。咁同埋我諗都要磋商啦，因為青少年呢個階段就唔係話我父母要你去，你就佢一定會接受嘅，都要講下原因啊，或者佢有啲擔心。咁所以中間可能有一啲嘅差距咯。 咁有冇睇到家長俾啲仔女去打針啊？願唔願意俾佢哋？去打針啦，同埋學生自己啦，願唔願意去打即係新冠疫苗？個考慮有冇唔同噶？佢哋兩者？ 佢哋嘅考慮咧，其實有啲接近嘅地方，我哋睇到，即係譬如問願意去接種疫苗嘅家長同埋仔女咧，其實佢哋出於個原因咧，多數都係都會係驚自己會即係感染啦，亦都好想保護屋企人同埋保護仔女嘅。咁即係話咧，即係佢哋都係覺得保護自己同仔女呢個係佢哋一個重要考慮，去願意去接種。又調翻轉，如果唔問佢唔願意接種嗰啲點解唔願意咧，其實都係咁啊，家長同仔女好接近啊，都係比較擔心嗰個副作用嘅影響咯。 OK， 共通點之一就係副作用。好啊，就住呢個調查啦，你點睇？如果你會唔會都係呢段時間仲放緊暑假喎，就嚟翻學啦，你會唔會係學生咧？你點睇咧？對於即係打疫苗嚟講，另外啦，會唔會有啲家長頭先都講到話，佢哋可能都會有啲係俾願意俾仔女去打嘅，有啲就有唔同嘅考慮啦，包括頭先提到話會唔會擔心疫苗副作用等等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繼續同阿徐小曼傾啦。我想知道即係今次呢個調查有冇問到啲家長會唔會？即係要求仔女去打針嘅時候，中間有一啲咩家庭嘅摩擦啊，或者會唔會家長會逼啲學生打針啊？有冇提過呢啲噶？ 家長我哋睇到普遍都幾尊重即係仔女嘅 意願嘅，其實就唔係話一定逼得到，即係個階段唔同啦。十二至十八歲呢啲都係即係青少年嘅階段咧，其實都要大家去磋商傾談咁樣達到一個共識嘅。如果唔係冇共識，或者有啲都會有港仔女唔係話唔打，不過想睇定啲先，或者係睇下其他同學打咗點樣。咁所以咧即係佢即使有啲係未呢一刻接種嘅，不過佢都係一個觀望嘅狀態啦。因為我睇到問卷都問咗，其實未決定，即係有啲係比較清楚講唔願意嘅，但亦都未決定，或者再諗下啲咧，都成 28% 係唔少嘅，即係個比例係同呢個唔願意嘅差唔多，仲高過唔願意嗰啲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睇到都仲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或者開咗學啦，都睇到原來學校亦都有多啲鼓勵啦，或者啲措施係幫佢哋去集體學生去接種嘅，咁亦都唔排除嗰度嘅接種率會高咗高翻咯。 學校安排意思即係而家佢哋唔去打針嘅其中一個原因，你覺得係純粹安排問題？因為頭先就提到可能係疫苗嘅副作用嘛。我就想知道即係針對佢哋呢啲唔同嘅考慮咧，有啲乜嘢譬如家長又好，學生又好，覺得可以做多啲去令到佢哋更加會願意去打針咁樣？ 我諗解説係重要啦，當然即係疫苗究竟對唔同人嗰、那個其實全世界而家都做緊呢啲研究噶啦，咁你话系咪完全零副作用又唔会嘅，但系嗰个普遍性又系咪咁高，其实亦都绝对唔系。咁所以我谂副作用系都要好靠医护啦同宣传咧去讲解。但系点解我话开学可能嗰个接种率会高翻啲咧？就系其实佢都有睇同学都呢、這个阶段都会好睇佢嘅朋辈嘅，佢啲同学接种咗有冇嘢咧？哦，原来都冇乜嘢。原來仲休息一兩日，佢仲覺得都好啊，休息一兩日咪可以。咁佢會覺得嗰、那個信心可能大啲嘅。咁加上因為而家暑假其實學校就七月尾打後咧，其實都冇咩叫做一齊學校安排嘅措施噶啦。咁如果同學想打嘅，可能透過屋企家人同意啦，咁就喺接種中心去打。咁嗰、那個動機即係群體嗰、那個影響嘅動機咧，就冇咁高啦。但可能開咗學呢個因素就浮現，或者個情況會改變咯。 我想知道咧，因為都話七成學生打咗打針嘅話咧，都可以即係恢復一啲正常嘅校園生活啦。之前教育局就咁講啦，即係講緊師生兩支疫苗嘅接種率都分別達到七成咁樣。其實呢一個會唔會係都令到佢哋願意打針嘅一個考慮之一嚟嘅咧？定係反而係會對於學生嚟講造成壓力啊？呢、這個調查入邊有冇問到？ 調查就冇咁做一個直接比較嘅，咁我諗學生嘅意願咧都係想恢復一啲有實體嘅一啲嘅課外活動啦，即係佢冇話係全，我哋冇問佢係咪一定要全日嘅，因為重點就係可能上晝佢哋已經半日翻咗學一段好長時間嘅啦，加上有時網課，有時係半日啦，咁但係即係停曬所有課外活動啊、比賽嘅訓練咧，呢個係影響比較大啲嘅，咁佢哋都覺得有適度嘅。呢啲活動其實佢哋都係想嘅，其實係。咁但係呢、這個就要睇下啦，即使唔係達到當局講嘅七成接種率啦，咁係咪都有冇空間可以安排到呢？我諗學校就想嘅，學生都想嘅，不過就要都實際要觀望下嗰個情況係咪許可咯。 見到尋日特首都講到話會擴展嗰、那個疫苗中心嗰個即日籌啊，即係唔係用網上預約嘅方式，即日都有一啲嘅籌噶嘛，就話安排咧去到涵蓋到年滿十二歲嘅學生都可以去到啲中心度攞啲即日籌，可以去安排打針咁。呢、這個對於幫學生或者鼓勵學生去打疫苗，你覺得幫到幾多？ 我想都有一些幫助，不過你說幫助是不是很大我不肯定啦，因為現在還是暑假啦，還有一個禮拜到上學，那咁佢仲可以透過呢啲即日籌咧，佢都諗起，都開學都係冇啦，都係打啦咁樣，即係因為青少年有時就係好霎時覺得都係可以嘅咁樣，咁佢就家長又同意咁可以即日去打咯。咁對一啲學校未必可以集體安排，有啲學校學生可能冇咁多啦，或者已經接種咗比較多，又仲有少量佢想接種，佢未必安排到集體去接種咧。咁呢啲即日籌又或者對一啲到時佢都想打啦，咁係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因為呢、這個係始終係個人嗰個意願多啲，咁你話係咪會幫助好大咧？我諗係有幫助，不過 個作用是不是很大，就留待即係睇數字啦。 OK， 好啊，唔該曬徐小曼，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徐小曼就是青協的業務總監嚟嘅。各位，如果你係本身係學生又好，或者家長又好，對於打針嘅睇法又點咧？嚟緊開學話，如果即係一啲接種率都去到一定程度啊，或師生都打第二針打到去到分別七成啊，都可以恢復翻一個正常嘅校園生活。你又點睇187234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除了拔尖补底成绩在中间的小学生，保良局志豪小学的校长李秀兰有什么妙计？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我们将中间的班的小朋友呢，我们做了小班的两至三年的成效呢，见到这班小朋友呢，原来呢我们这样去帮他的时候呢，那些小朋友是飙了出来的。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世杰执晒一代二代咁，去到旅行咩？ 瑞文啊，我执紧防灾走脑袋啊！ 咪自己吓自己啦，香港边有天灾噶？ 唔系咧，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会请嚟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嘅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预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一啲中学生对于打针嘅一啲睇法啦。嚟紧就好快开学啦，除咗中学生之外咧，幼稚园嘅家长啦或者学生咧都有调查系关于佢哋方面嘅，就话一啲家长咧系帮一啲幼稚园高班啦升去小一的仔女咧，佢哋都话觉得有压力，亦都话佢哋自己观察到咧，啲仔女对于上去读小学啊，升读小一咧，都有啲焦虑嘅情况。呢、这个都可以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电话旁边倾嘅，有交大幼儿教育学系副教授刘怡雄，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刘怡雄，讲下你哋个调查点样做，同埋有啲乜嘢特别睇到啊？ 其实我们就在5月中至6月中的时候，就透过58间的幼稚园和我们自己较大的一个社交平台，就收集了825名就是当时是 K3 带来下个星期会升小一的那些家长，做了一个网上的问卷的。主要我们都是了解回疫情底下家长教养子女的那个压力和他们升小的那个准备情况。我们主要都有两方面的一些发现的。第一方面就是说，普遍来讲就是在疫情底下，其实很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教养仔女是有压力的，是有成差不多 93% 的。他们当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学习进度啦，有成 84.9%。其次呢，就是他们小朋友的一些行为问题，就有 53%。第二部分的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发现呢，就是见到他们在小朋友升小一的上面那个帮，就是他们帮小孩的那个升小一的那个准备的程度里面呢，他们都是觉得有压力的。都有92.8% 咧，覺得呢一方面佢哋自己都係即係有一啲嘅壓力喺度。咁咧就只有2.5% 嘅家長咧，覺得佢哋小朋友升小一嘅嗰個準備係完全足夠。咁就差唔多全部嘅家長咧，98.7% 嘅家長咧，都希望可以得到咧更加多嘅一啲支援。 都好高啊！即係聽落家長喺面對啲仔女升小一個壓力都好高。呢、這個同疫情係咪有關係咧？又？ 我相信有的，因为过去那两年即疫情里面，即幼稚园都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经历停课啦，家长难免都会担心，即既然没上学，或者只是用一个网上学习的时候，那个学习进度是会落后，加上当他们即升上小学呢，就会是一个正规学习的开始，如果好像我们受访的家长里面，你看得到很多时候他们即那个压力来源就是他们那个学习进度，即代表如果家长的重心单单放在那个学习上面的话，他们难免个压力都会增加咯。 学习进度可能就因为疫情之下，佢哋即系本身啲仔女都未必成日翻到学啦，又惊同其他同学嘅比较啦。我见咗提到话仔女嘅行为问题啊，经济因素都系啲家长即系嘅压力来源。呢个系又系点咧？其实？ 行为我想即是譬如你见到疫情停课啦，咁佢哋即是社交活动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平时嘅一啲学习活动係受咗影响嘅时候呢，变咗佢哋喺屋企嘅时间可能长咗，咁我哋见到即係父母同小朋友之间嘅嗰个磨擦都係多咗㗎，咁譬如佢哋可能兄弟姐妹之间嘅一啲拗叫啊，或者一啲自理行为啊方面呢，家长都可能係即係会喺呢方面觉得係教养上面係有困难囉。 细路仔都因为升小学啦，即系多咗出现一啲焦虑嘅情况，呢一个系 嗰、那個嚴重程度或者同過往比有冇得比較嘅？或者呢一、這個又同疫情有冇關係咧？係咪真係可能即係太耐冇翻學啦，突然間要再去一個陌生嘅環境，咁佢哋即係要適應啊，定係點樣咧？ 過去其實我哋見到升小銜接唔單止係疫情嚟講咧，都係一個困難嚟嘅，因為小朋友佢哋去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啊、新嘅學習模式啊、新嘅社交模式咧，佢哋都係有一啲嘅壓力嘅，係一個挑戰嚟嘅。咁但係喺今次我哋就正正喺疫情底下，我哋見到咧受訪家長係超過一半啊，都話佢哋子女咧對於升小一係感覺到一啲嘅焦慮。咁比較多家長同我哋反映見到嘅一啲焦慮症狀就係過分擔心啦，可能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對於新學習嘅一啲壓力啊，或者担心一啲新环境唔知适唔适应到啊，等等啦、啊。咁佢哋都有反映到，就系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敏感啊、烦躁不安啊，感觉到即系容易疲劳啊，等等咯、啊。 嗯，你有冇啲咩建议俾家长？即系佢哋自己点样纾解压力又好啦，点样去帮到啲仔女去纾解升小一嘅焦虑又好啦？有咩建议呢？ 其实很多时候仔女的焦虑都是来自家长的。咁我刚刚都提过，即系呢个受访家长里面都反映到他们很担心学术成绩的。有机会呢他们这个自己的焦虑呢都会被小朋友感觉得到。又或者是影响了他们本身和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我们见到即系譬如说这几个月呢有些家长都很急住去报读一些适应班。即系想啲小朋友去适应一些常规啊，怎样坐定定啊，举手啊等等，写手册啊。又或者有些家长呢就调返转去做一些学术的操练。希望咧，即系保底，又或者令到佢系学识咗少一个课程咧，令到佢翻学嗰个压力会低啲。咁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系不必要嘅，即系我觉得最基本步咧，都系建议家长佢哋做翻一啲即系期望嘅管理同埋调整。除咗学习之外咧，多啲留意小朋友佢哋其他方面嘅发展，譬如自理能力啦，佢哋常规嘅一啲习惯啦，佢哋嘅社交同埋一啲情绪嘅需要。因为如果其他嘅呢啲方面做得唔好咧，佢哋去到学习咧都好难去投入同埋做得好咯。 嗯，但有冇需要头先你话，譬如学定啲课程啊，冇必要啦。有冇需要做定啲预习？譬如话开学去一个新环境，去定间学校望下先，早啲试下，六点几起身先，咁需唔需要做定呢啲咧？又？ 值得做的啦！呢一個禮拜開始，好多學校都有一啲嘅體驗課啊，有啲嘅適應期開始咗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嘅裝備啦。咁但係喺屋企裏邊咧，家長都可以逐步放手俾佢哋，即係訓練一啲自理能力噶。有好多小朋友去到升小一咧，佢哋大小二便咧，有時都仲係會驚嘅，即係要自己處理。咁開始慢慢放手，加強佢哋嘅信心。頭先主持你都提過，即係話會唔會係即係早啲起身啊，一齊搭車啊，或者行路去學校門口睇一睇啊，睇下學校裏邊嘅一啲即係網上邊一啲嘅。想啊，预演一下翻到学校佢会有啲咩嘅情况啊？佢哋想去洗手间举手要点样做啊？又或者父母分享翻佢哋自己过去读书嘅一啲经验咧，都可以帮到小朋友喺即系呢一方面做一啲嘅准备咯。 嗯，学校咧，学校自己有冇啲咩直接可以俾家长做一啲支援咧？ 過去學校都一路有做，依家都有做嘅。咁但我都會鼓勵學校咧，會唔會嗰個適應期都即係延長少少啦？因為頭先提到家長，佢哋可能個重心放咗喺學習嘅時候咧，常規啊、社交情緒咧，可能會忽略咗嘅。咁所以學校喺呢啲其他方面，我覺得都要即係再關注多少少。咁尤其是咧，即係家長教育嗰一方面咧，我都建議學校可以俾多啲家長嘅，即係話強調翻，即係我哋嘅升小銜接唔單單係學習方面，其實小朋友嘅壓力係來自多。方嘅，头先提过，即系嗰啲嘅层面。咁，譬如俾啲家长建议做啲咩游戏啊，点样做活动啊，喺屋企倾偈，点样倾法啊，令到家长喺屋企里边都可以发挥到佢哋即系帮小朋友升小一嘅嗰个角色咯。 好啊，唔该晒刘怡红，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刘怡红咧就系交大幼儿教育学系副教授嚟嘅，同我哋讲到佢哋有一个调查，就系一啲幼稚园高班嘅家长咧都有一啲嘅压力，因为仔女都要升小一啦。头先都讲到一啲建议啊，譬如可以预习定啦，俾啲仔女试定即系譬如要行嗰个路线系点啊，翻一间新学校，亦都分享下当时佢自己细个嗰阵嘅经验系点等等嘅。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你好， 把声咁熟嘅，边个嚟噶？听多次。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你好， 莫非系报新闻嗰、那个？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黄春梅。 嗱， 系咪啊？咁佢搞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黄春梅， 手下留情。